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接着又说：“还有一个问题，霍刑警跟我说过，在李慕辰尸体到他们办公室的那个被吊着的男人小雨的脚下有一组鞋脚印，这个鞋脚印上的血就是李慕辰的血，而且那些鞋脚印也跟那个被吊的男子所穿的鞋子吻合。可事实上，当时杀害李慕辰的人并不是那个男子，而是廖梦薇。照你所说，廖梦薇杀害了李慕辰之后并没有进入那间办公室，那他是怎么把杀人的时候沾到血的鞋子最后放在那个被吊着的男人脚上呢？他既然没有进过办公室，他不可能把鞋子穿到那个男人脚上啊。 这也很简单啊，马尔他福音不慌不忙地说道。在你们还没有到达公司以前，廖萌威就用针头在昏迷的李慕辰身上抽出了一管血，把这针筒血染在了后来被吊死的那个叫做小雨的男人的鞋子上。接着廖萌威穿着那双鞋子从公司大门走进了执行总监的办公室，并且把鞋子重新穿到了男人的脚上。等到那组鞋印干了之后呢，廖萌威就从公司大门走到了办公室前面的那条路上，铺上一层跟地板颜色相近的塑料袋，用以遮掩那组脚印。在杀掉了李慕辰之后，廖萌威走向办公室的时候一直踩在那层塑料袋上，所以并没有留下新的脚印。而且由于他并没有踩在原本有脚印的位置，所以也没有破坏原来的鞋脚印。在引爆李慕辰身上的炸弹的同时，他把地上的塑料袋一拉，全部收回来，紧接着拉动鱼线关上房门。他引爆炸弹，退出证人的视线范围，收回塑料袋，拉动鱼线关闭房门。这几个步骤是一气呵成完成的，中间没有任何间断。 天哪，这可真是无懈可击的推理啊。是啊，我们公司有后门，廖梦薇在完成了以上几组动作之后就通过后门跑了。另外公司里有很多同事都知道刘健一直暗恋着廖梦薇，我想这大概就是刘健愿意成为廖梦薇帮凶的理由吧。还有，为什么廖梦薇那个时候要先把斧头扔在地上再走回办公室呢？我想应该是他根本就没打算进入办公室，所以他必须先扔掉斧头，否则如果最后我们发现办公室里没有斧头的话，他的诡计就会被识破了。 没错，你的推测十分正确，马尔他福音肯定了我的话，但是神情却极为冷酷，语言之中没有任何赞赏的味道。 真是谢谢你了，你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团，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我由衷地说道。心中的谜团之石被解开，可是我的心里却没有真正的松一口气的感觉，我的心似乎被另一块大石头紧紧地压着。谜团解开了， 那么心结呢？马尔他福音低声说道。 你说什么？我一时之间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可是他没有再重复，望着天花板轻轻地吐了口气，漫不经心地说，我困了，你走吧。告别了马尔他福音，离开了他的那间出租屋，我一个人走在冷清的大街上，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望着身边匆匆走过的人群，我的心茫然若失，好像整个人都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炎炎夏日突然吹起了一阵刺骨冷风，打在我的脸上，可是却更像是打进我的心里。回家的路好像永远也走不完，终于我累了，我在一根路灯下蹲了下来，胡思乱想，是我害死了李牧尘，没错，就是那个死掉的我们公司的执行总监李牧尘，真正的凶手是我。三个月前，由于李牧尘的决策失误，公司损失了30多万，可是他为了保存自己，竟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我的身上。也是因为这样，我不仅被扣了奖金，还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我明明没有做错，只是由于他是我的上级，所以我只能替他承担责任。那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我因此对李牧尘怀恨在心。不久前，我给李牧尘送去一份文件，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不在，我正准备离开，无意中看到他电脑显示屏上显示着一个 QQ 对话框，我好奇地看了一眼，就看到了对话框的内容。我看到他在对一个女人说，我跟廖梦薇只是逢场作戏，我对他一丁点感情都没有，他是一厢情愿的。我还以为他能明白，可是没想到他那么傻，他居然以为我会跟他结婚，真是白痴啊。小晴啊，我最爱的还是你啊。那个小晴大概就是后来被廖梦薇所选择替他戴罪的戴罪羔羊角色的那个男子小雨的女朋友吧。当时我看到这句话，脑海中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恶魔操纵着一般，拿出手机打开镜头，把那个对话的内容给拍摄了下来。当天晚上，我以匿名的形式通过邮件把对话内容发给了廖梦薇。这个在其他的同事眼中跟李牧尘关系极其暧昧的女孩，我本来以为廖梦薇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会对李牧尘略施惩戒，可是我实在是没想到，我做梦都没想到，廖梦薇居然如此偏激，她竟然把李牧尘给杀了，而且还是用这样残忍的方法在我面前亲手结束了他。天哪，我真的只是想稍微报复一下李牧尘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酿成这样的严重的后果。如果我没有把李牧尘的对话拍摄下来，如果我没有把这段对话发送给廖梦薇，那么这一幕杀人惨剧就不会发生。我的一时冲动，我的行为不仅害死了李牧尘，还害死了那个男的，害死了廖梦薇，我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这些天来，我良心充满了愧疚，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我每个晚上都做噩梦，我总是会梦见血肉模糊的李牧尘回来向我索命，我会梦见戴着面具的廖梦薇拿着斧头向我的脑袋砍下来。我知道，如果再不找个人把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倾诉出来，我会被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给压倒，我终究会疯掉的，所以我才决定去跟马尔他福音见面。我把案件的来龙去脉告诉他，可是我只是把案件告诉了他，我终究没有勇气把自己发送邮件给廖梦薇的事情告诉他。虽然我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我却一辈子都没有办法逃过良心的谴责和折磨，无穷无尽的痛苦将会永远延续下去，永远没有休止。我想到这里，心中充满了绝望，一颗心紧紧地收缩着，痛不欲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发送的号码是我手机上的通讯录里所没有记录的， 我打开短信，短信的内容是：一，霍刑警告诉你上吊的男子并非凶手，凶手另有其人。接着你就说凶手怎么把两个大男人搬运到公司里的。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疑问呢？霍刑警还没有告诉你凶手是一个女人，可是你好像一早就知道凶手是一个女人吧，甚至你一早就知道凶手是廖梦薇。二，警察说办公室里那上吊的人面具拿下来的时候，你说那竟然是一个男子，你为什么要用竟然这个词？好像你觉得凶手不应该是个男人，难道你早就知道凶手是廖梦薇吗？第三，霍刑警说真正的凶手是你的同事，一个叫做廖梦薇的女孩子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惊讶，好像一早就预料到了一样，这是又是为什么？我看完这条短信，心脏骤然收缩，我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我颤抖的手回复道：你是马耳他福音。过了半分钟，对方回复了一条短信，我怀着无比激动而又紧张不安的心情，用颤抖的手把短信打开，短信的内容只有16个字：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现场直播的杀人剧的故事。所以有的时候说话和做事都一定要考虑清楚，一句无心的话或者一个冲动的举动，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下面请听短篇悬疑推理故事《有理会的复仇》，播讲夏西西。高家勇今年45岁，目前独居于 L 市。23年前，他的妻子蔡贝贝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难产而死。高家勇亲眼看着贝贝，这个虽然跟他认识了只有5年，结婚了2年，但却一辈子将刻于他心中永远被他深爱着的女子，这个女人在他面前就这样消失了。高家勇那个时候伤痛欲绝，心中的悲痛到了一种无以言语的程度。跟他血脉相连的儿子虽然诞生于这个世界上，可是却带走了他最爱的人。然而高家勇并没有把所有的怨恨发泄到他儿子的身上，反而对他儿子极为疼爱，因为他是贝贝留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如果没有他，高家勇也许会失去活下去的动力，失去了挚爱，那么他将生不如死，或许会自寻短见。而他，他的儿子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他给儿子取名为乐坚，意欲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勇敢坚强地面对生活。乐坚从小就被高家勇给宠爱着，甚至可以说是溺爱着。不管乐坚有什么愿望，高家勇都会尽量地满足他。为了能让他读上一所贵族学校，高家勇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地经营走私古董的生意，为了赚取那昂贵的学费。高家勇简直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了他的儿子，他把他对贝贝的爱全部转移到了他儿子乐坚的身上。贝贝在天有灵，如若看到这一幕，看到他对儿子如此溺爱，会不会责怪于他呢？然而高家勇对于儿子的娇养放纵却并没有使他养成一副任性的脾气，反而这个孩子十分的懂事，这一点让高家勇十分的欣慰。他读完高中以后，高家勇把他送到了日本留学，每年他儿子乐坚会回来2次，基本上会每一次陪他1个星期左右，让他享受天伦之乐。去年9月，高家勇到日本去探望他的儿子，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他在东京逗留了2个星期，那2个星期对于高家勇来说是刻骨铭心、毕生难忘的。1个月前的一天晚上，高家勇和儿子在 MSN 上聊天，基本内容是这样的：爸爸， 我已经毕业了，下个月就可以回国了，之后再也不用回学校了。我打算在 L 市定居，跟你一起生活。真的？那太好了。啊，对了，到时候或许我会把我女朋友带回来哦。 女朋友？日本人？ 对呀，她叫水谷由里惠，是一个非常温柔漂亮的日本女孩。说真的，其实我跟她是昨天才交往的啦。 哈，那不错，加油。 听到这个消息，高家勇兴奋的是彻夜难眠。贝贝，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不仅长大成人，而且还学业有成，他还交上了女朋友，马上就要成家立业了。贝贝，如果你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幕，看到我们的儿子如此长进，是不是也会跟我一样感到欣慰呢？冷冷长夜，思潮起伏，每每想到亡妻，高家勇的心里总是会柔肠百结。他总是会默默地念起那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高家勇的心里，蔡贝贝会是他一辈子真正深爱的女人，只有这一个，没有别人。水谷由里惠，日本人，今年23岁。15年前，水谷由里惠的父亲水谷慎吾到中国谈生意，结果一去不回，他无缘无故的失踪了。母亲报了案，但是警察经过初步调查，认为这个案件没有什么可疑，只是把父亲的失踪当成了意外，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水谷由里惠的母亲并不甘心，她委托私家侦探调查这件事情，结果发现水谷由里惠的父亲他的失踪可能跟一个叫做高家勇的中国商人有关。那个高家勇，他是水谷慎吾的生意伙伴，水谷慎吾到中国谈生意就是由高家勇接待的。那名私家侦探说，有人看到水谷慎吾进入到了高家勇的家里，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水谷由里惠的母亲思念着父亲，也记挂着父亲的事儿，心力交瘁，一病不起，终于在父亲失踪一年之后被病魔战胜，永远的离开水谷由里惠而去。水谷由里惠被他的姑妈收养，从北海道搬到了东京居住。接下来的日子，水谷由里惠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他完成了从国中、高中以及大学的课程。随着时间过去，有些事情渐渐地被水谷由里惠给遗忘了，但是父亲失踪的事却始终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高家勇这个名字也一直耿耿于怀，无法忘却。考上大学之后，水谷由里惠用尽了他能想到的一切方法，用他能做到的一切手段，对远在中国的那个叫做高家勇的男人展开了调查。了解的情况越多，他就越确信这个人的确跟他父亲失踪一事有关。一次偶然的机会，水谷由里惠竟然发现高家勇的儿子一个叫做高乐坚的男生竟然是他的同班同学，于是水谷由里惠开始接近高乐坚，甚至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当然他们交往并非是因为喜欢，水谷由里惠只是想通过他了解他父亲的情况，从而找寻当年他父亲失踪的真相。到了必要的时候，水谷由里惠甚至打算跟高乐坚到中国去见一见他的父亲高家勇，甚至他想就他父亲失踪一事对高家勇当面质问。在水谷由里惠跟高乐坚开始交往的2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晚上，高乐坚兴奋地跟他说：由里惠，我2个星期之后就要回国了，我想你跟我一起回去，可以去见见我爸爸吗？对于高乐坚的请求，水谷由里惠自然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目的自然不是单纯的见一见他爸爸这么简单，而是他想要去他父亲失踪的地方，他想去接触跟父亲失踪事件有最直接关系的当事人高家勇，他想揭开他父亲的失踪之谜。在由里惠开始收拾行李的时候，由里惠的表妹早川信代问道： 表姐，你要去旅行吗？ 是啊，他点了点头。我跟一个同学到他的国家去逛一逛。 哪个国家？ 中国。 啊， 表姐，你要去中国呀？ 我也想去看一看，以后会有机会的。 哦，表姐，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带着我吧。 信代扁了扁小嘴，接着狡猾地笑着。当然不行，尤里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到那里并非是旅游，而是为了调查他父亲失踪一事。他的父亲可能在15年前就已经被谋杀了，他要面对的那个叫做高家勇的男人，很可能是一个冷血无情残酷的杀人凶手。他将要去的地方是异常危险的，怎么可以让信代跟他一起去涉险呢？然而这番苦心也只能埋藏在他心底，他无法说出来。既然说不出来，信代也自然不会了解。于是信代开始一整天的纠缠着尤里会，让他带他一起去。他如此的纠缠让尤里会十分的厌烦。2008年8月10日下午，高家勇一个人来到了 L 市国际机场。他到达的时候比飞机降落的时间早了半个小时，于是他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望着机场里来去匆匆的人群，一边等待一边想着贝贝。23年的光景一晃而去，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但是跟贝贝相处的情景，跟贝贝共同经历的事情却历历在目，犹如是昨天发生的一般。这个时候刚好有一对年轻夫妇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带着一个4-5岁的孩子。你这样溺爱他，迟早会把他宠坏的，年轻夫妇中的女子不满地说道。她的丈夫笑了笑，拍了拍孩子的脑袋，有什么关系吗？他是我们的儿子，当然要更加对他疼爱啊。 哼，养不教，父之过，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买什么，这叫疼爱吗？这是在害他， 女子愤愤地说道。好啦，我只是给孩子买玩具，那么生气干嘛？别吵了，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 丈夫皱了皱眉头，不再说话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其实高家勇知道，这棍棒底下出孝子，教养家中无一儿。可是儿子顽皮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高家勇也想过要责骂他，甚至打他，但是每到最后都是于心不忍。他全心全意地爱着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着想，难道这是错吗？他的心中其实没有什么答案。正在高家勇思索的时候，一声呼唤把他拉回现实。高家勇抬头一看，爱子已经从安检通道口里走了出来，笑着向他打招呼，并且向他走过来。去年高家勇在去日本的时候曾经见过爱子，现在差不多有1年没见了。这乍一见爱子，他不禁又想起了亡妻。而向他走过来的不仅只有爱子一个人，还有一个跟爱子年纪相仿的女孩，她也是挽着爱子的手跟爱子一起走出来的。不一会儿两个人走到我面前，那个女孩很有礼貌地向他点了点头，然后用有点生硬的普通话说道，叔叔你好。高家勇笑了笑也回道你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1部，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

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